剧场行动剧场，购票关注大麦网及永乐票务。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嗯，张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那我们国家呢是一个高血压的大国哈。有些人呢是常年的高血压，当然了，相对比较严重的人呢可能还要吃降压药来控制哈。 嗯， 那有些人呢觉得自己有高血压，但是呢也没有太多的症状，连药都不吃。 嗯， 实际上呢长此以往的话呢，这个高血压呢会对身体的其他的靶器官呢会有特别大的影响哈。那具体到有一些什么样的危害呢？ 嗯，赵老师，您今天提出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哈。其实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一旦有了高血压啊，这个时候我们身上呢就背了3颗炸弹。 嗯， 这3颗炸弹呢就是您刚才说的对哪些靶器官有损害。第一呢，就是对我们的心脏有伤害，就是会造成心肌梗死。这是有高血压的中老年朋友啊身上背的第一颗炸弹，会造成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心肌梗死。第二个炸弹呢，第二颗炸弹啊就是脑卒中。第三颗炸弹呢就是尿毒症。这3颗定时炸弹啊，如果在我们身上爆炸的话，就会造成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失去生命。所以呢高血压它有3个高，第一个高就是在我们听众朋友里面患病率高，第二个高就是致残率高。我们身上背的这3颗炸弹，不危及我们的生命，也会造成我们人的残疾，比如说偏瘫，比如说植物人等等。那第三个呢，就是致死亡这个率高。导致我们中老年朋友死亡率高。哎，我就在临床上见到这样一个病例啊，这是我的一个朋友，他是这样叙述的。他说他的一个同学的妈妈每天老两口就给他们做饭，然后做完饭以后就是他的一个女儿呢就每天会回老人这儿来吃饭。那么那天呢也是这个妈妈呢就去买了菜给这个女孩做好饭。做好饭以后呢她在厨房，老伴儿在客厅，然后做好饭以后饭全部做好了。她在这个厨房往客厅走的时候突然一下摔了一跤。然后老伴儿发现以后就赶快打这个120。他们这个家呀就住在医院的家属区里面，离得非常之近。但是120的这个急诊医生到的时候，这位老人已经失去生命了。 嗯，非常快、啊、 非常快。这个就是脑卒中嘛，脑出血。所以这个高血压这种疾病，一旦中老年朋友身上背的这3颗炸弹，心肌梗死、脑卒中和尿毒症，无论哪颗炸弹爆炸以后，都会导致中老年朋友的一个迅速的一个失去生命。 嗯，那看来这个高血压咱们一定要重视哈，不要认为它呢好像呢血压挺高，但是自己的没有什么感觉就不去重视它。如果长此以往老是高血压的话呢，刚才您提到啊，可能他的这个心脏啊就会有问题，那他的脑卒中可能也会发生。另外呢像尿毒症等等这样的一些病症呢都有可能啊就涌来了。 对。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俗称的这个高血压的几大危害啊，其实 最主要的三大危害呢，第一就是大心，心脏变大了，第二就是小肾，小肾就是肾脏缩小以后最后造成的尿毒症，第三就是脑卒中，大心小肾脑卒中，还有一个就是眼底视网膜血管的一个伤害，这是主要的伤害。其实高血压病的这种伤害还远远不止这些，我们只是挑重点的给听众朋友讲就有这么多。 是的，这个是相对比较严重的哈。刚才您说大心啊、小肾啊、脑卒中啊、眼底病变等等哈，这是相当严重的。还不带比如说有高血压的人睡不好觉啊、耳鸣啊等等的哈，这个甚至手脚冰凉啊，这些都有可能都是高血压引起的。 对，您说的这个就是由高血压引起的这些并发症的等等的这些症状。高血压的并发症呢非常之多啊。那么高血压的并发症呢，您看我们讲到了心脏的这个并发症，它就会有高血压性心脏病。这呢中老年朋友就会有这个心慌啊、气短啊、气儿不够用啊、乏力呀、下肢水肿啊等等的一些症状。那么到心衰的这个阶段呢，那老年朋友的这种乏力、下肢水肿、呼吸困难就更加的严重了。还有很多老年朋友呢有房颤，就总觉得这心前区非常的不舒服，而且有很多老年朋友就觉着，哎呀，我总觉得这个心脏啊像一根线儿拴着一样，而且这个心跳不是在胸腔里面，是在嗓子眼儿这个地方。房颤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呢，一部分是没有症状的，那有症状的房颤呢也令中老年朋友非常不舒服。其实各种心律失常啊，节律的律啊，这种心律的失常都跟这个高血压病是有关系的。 所以呢说到这点我突然想到糖尿病。那有人说糖尿病的并不可怕，但是并发症危害大。就是很多人死于并不是糖尿病，而是糖尿病的并发症。那么刚才您说的这个高血压也一样，可能你得了高血压好好的控制血压哈，别高别低别波动大，它就不会有一些所谓的并发症产生。那如果有并发症的话呢，可能脑卒中啊、尿毒症啊、心脏病啊就产生了。往往大家呢可能最后不治而亡的是这些并发症引起的。 对、 所以这个是真的非常可怕，就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血压。 对、因为赵老师就是因为高血压本身这种疾病呢，它像一个症状，而且它是一个不令我们有什么不舒服的这种情况的一个症状。所以呢很多人认为这个高血压病甚至是高血压症啊，不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因为它不疼不痒嘛，所以很多人不用降压药来控制我们的血压。但是就是您在不控制血压的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那么有5年10年的高血压，那么在这之后我们的心脏就会逐步逐步的扩大，心肌就会逐步逐步的肥厚，冠脉就会逐步逐步的堵塞。而且有的时候中老年朋友偶尔发生一个牙疼啊、心前区的憋闷呀、他并不在意，他不认为这个东西已经是我得了冠心病了，已经是有心绞痛了，直到有一天突然跌倒的时候，120送到医院的时候放了支架，倒过来才知道，哦，我是因为高血压形成的冠心病，冠脉堵得很严重了。 实际上您说的这里就提醒我们有高血压的人呢，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血压，否则的话呢一些并发症呢就随之而来了啊。但是也有的人比如说他血压高一点他就有症状，迷迷糊糊啊、脚踩棉花什么的，其实这个呢在某一方面来讲呢还真是提醒他呢赶快吃药赶快去治疗了。 张老师您说的这个非常好，其实有症状是好事儿，没症状我们就认为自己没病。 对、是一个默默的杀手。 对，那么有症状的时候，比如说有脚踩棉花这种感觉，我血压高了，这个时候他控制一下血压就没症状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有一些高血压的病人，比如说初期血压升高，脚踩棉花了，不舒服了，但是慢慢他适应了。所以这个时候适应了以后，他就认为我没有症状了，这个时候又不重视这种降压了，那么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您比如说中老年朋友，尤其是老年朋友里面啊，他有一个问题，就是老年人的高血压有一个特点，他都是高压非常高，低压并不高。那么高压高的这种高血压 对老年朋友的伤害是非常之大的。 嗯， 哎，它比低压高的这种高血压伤害还大。那么就是说，在中老年朋友发生高血压病，这种并发症死亡的这个人数当中啊，那么它都是以单纯性的高压很高这个造成的一种危害，比如说脑出血，就是我们在前面节目前面讲到的这个脑出血的这个案例啊，哎，它呢会造成这个听众朋友在一瞬间突然一下失去生命。 嗯， 而且很多老年人呢是高压非常高，低压并不高，其实这个伤害非常之大。 嗯，这个属于脉压差非常大。 嗯，脉压差越大伤害越大，高压越高伤害越大。因为我们这个脑组织啊，哎，它呢这个血液供应呢不能少，但是呢压力也不能太高。那么给大脑供血的这个高压如果是太高的这种情况下，脑血管会破，会发生脑出血。 嗯， 哎，那么同时呢，这个压力长期高的这种情况下呢，脑血管的这个管壁呢也会内膜破裂，也会长斑块，也会造成脑血管的这种血液供应的不足。所以这个时候呢，脑血管堵了以后呢，老年朋友就会有刚才您说的那个症状了，头晕、耳鸣、失眠。夜里休息不好，甚至是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对吧？一过性的黑蒙啊，眼前看不见啦，筷子掉啦，等等的这些情况，对吧？早晨起来想说话说不出来啦，哎，过一阵又好啦，等等的这种情况。 嗯， 那么严重的时候呢，高血压、脑病、脑出血、大的脑梗，那这个就危及生命了。 那看来说到底啊，很多大的病症哈，一些老年性的一些病症哈，或者说一些症状，实际上呢好多都是由于高血压引起的。 哎，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重视高血压哈。如果有高血压的话，已经确诊了，咱们要积极的配合医生遵医嘱，好好的控制好自己的血压，这点特别重要啊。那么如果大家呢关于血压这些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比如说现在冬季了啊，这个自己的血压总是控制不好啊，或者说呢如何能够更好的控制好自己的血压等等，您都可以早晨八点半之后呢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如果呢想跟贺云主任进行交流的话呢，也可以提前预约啊。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节目主讲医师张正。血液在血管中不停地流动，会产生一定的速度和压力。血液对血管壁产生的压力，我们称之为血压。100多年前，即使在医学界，人们对血压与健康和疾病的认识也知之甚少。病人就医，医生并不测量血压。直到30-40年前，血压在生命活动中的重要性才被认识到。血压的相对恒定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条件。时至今日，在中国拥有1亿多人的高血压患者，目前高血压的患病人数还在不断的上升。高血压患者早期没有特异性的症状，常常被人忽略，能出现的症状也是一些神经官能症，有头痛、失眠、烦躁、健忘、耳鸣、头晕、眼花等症状。患有10年以上的高血压患者通常会出现左心室肥厚、心肌纤维化、冠心病、心律失常、心肌梗死等。80%的高血压患者后期可发展为心力衰竭而导致死亡。另外，肾脏、大脑、血管、眼睛等都是高血压损坏的靶器官。对于高血压患者，一是要通过药物努力控制自己的血压平稳，二是要通过抗组织纤维化的方法防止高血压对靶器官的损伤。抗靶器官的组织纤维化，同时使用茶叶里提取的茶色素抗血液粘稠度，稳定血压，是防止高血压对心脏、大脑、肾脏、血管、眼睛等损伤的有效手段。 对于中老年人群的高血压患者，年龄一年年的增大，不仅仅是要控制血压的稳定，更应该把抗纤维化，维护靶器官的功能正常，坚持长期的对抗靶器官纤维化，这才是正确的养生之道。 那刚才呢，贺老师啊，提到的哈，如果常年高血压，而且呢血压也控制不好的话，就会造成大心小肾、脑卒中和眼底病变等等的哈。那具体呢，可能心脏出问题啦，脑卒中啦，尿毒症啦，甚至呢，很有可能是致残啊，而且呢致死这样的情况就发生了。因此说到底，还是如果您有高血压的话，一定要把血压控制住。当然，血压控制住呢，有很多的条件哈，比如现在很多朋友呢要吃这个降压药，而且有时候不是一种啊，可能要吃好几种才能够控制住。当然，不管吃几种啊，还是要遵医嘱哈，给你来调配好这个降压药。那么在吃降压药的同时，我们平时的这个生活习惯也要特别注意，衣食住行都要注意。 对，比如说高血压病人的限盐，要少吃盐。可能听众朋友都理解，也都。我知道这个医学常识，但是具体执行起来做起来就比较难，所以这个呢一定要控制好啊。另外呢，高血压病人就是一个精神的调养非常重要啊。有高血压的病人，我们千万不能跟家里人生气，也就是说我们家里人千万不能惹有高血压的人生气。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负性的情绪，但是如果家里有高血压病人的情况下，您一定在他面前要表现出一种乐观开朗的一个心态， 不要跟他较真啊什么的。 对，可能您的这一句话刺激了一下他，他可能血压撑一下就升高了。升高了以后，如果这个血压在冬季不及时的降下来，可能这个脑卒中就发生了脑梗脑出血，而且这种案例在生活中是非常多见的。那么冬天的时候呢，气温又低，气温低血压就容易升高。冬季气温下降10度，高压涨12毫米汞柱，低压涨6毫米汞柱。那么这个时候在心情不调整好的情况下，再有一个外界刺激的这种因素，那么高血压病人，尤其是老年高血压病人，本身自己的这种对于外界刺激的这种事件就比较敏感。如果他不敏感的话，他能心态平和，能开朗，可能他的血压就会自然平稳一些了。所以高血压病人本身会有这种心理不稳定的这种潜在的素质啊。所以呢，家人一定要很好的关怀他，关心他。 作为高血压的病人呢，自己心态呢要多多的调节啊，这是一个。但是作为家人外人来讲呢，要充分理解他作为高血压这种病的他的特点哈，不要去刺激他。 对，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听众朋友，如果自己有高血压病的话，您像这种站桩啊、太极啊，对吧，八段锦，还有呼吸啊，腹式的深呼吸，我们在节目里反复的强调过啊，这些呢都可以刺激我们副交感神经的兴奋，让我们血压平稳。 这是运动方面。 运动方面，如果是说我们实在血压控制不下来的情况下，我们嘴里啊嚼一点东西，比如说吃几个豆豆嚼一下，那么胃肠道一蠕动的情况下，这个副交感神经一兴奋，它抑制了交感神经的兴奋，血压也会平稳下来。这都是一些小的方法啊。 对，也是一些经验了。 对，再有呢，像冬季的时候，尤其是有脑血管病的中老年朋友啊，那么在冬季的话呢，可以很好的运用食疗的方法。今天呢我们可以给听众朋友来推荐一些啊，比如说中药里面的天麻，它有非常好的保护有高血压的中老年朋友的心脏和大脑这样的功能哈，它呢是归这个肝脾肾胆心经的。那么中老年朋友呢可以做这个天麻鱼片来食用啊。这个天麻鱼片呢可以改善高血压引起的非常不舒服的症状，特别用于中老年的这个偏瘫呀，肝阳上亢型的这个高血压呀，甚至是有这个 头疼、眩晕、晚上睡眠差的这种情况啊，是非常非常适合的。哎，那么呢，可以选用这个300克的青鱼片、100克的水发木耳、50克的天麻加一个鸡蛋清来制作成这个天麻鱼片。 嗯， 当然具体的细节我们就时间关系啊就不细讲了。 嗯，好的，那这个天麻到这个药店是可以买到的哈。嗯，好，那为了让听众朋友呢更加健康平稳的度过冬季啊，在摘要和整理了众多养生书籍和相关文献内容的基础之上，结合我们节目的那些内容，我们集结成了冬季养生五行五色的养生集。那里边呢内容真的是非常丰富啊，像刚才贺老师提到的这些内容都在这个养生集当中。那么如果您想免费索取的话呢，早晨8:30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免费索取，因为我们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我们免费索取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 那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刚才谈到了啊，高血压会造成很多靶器官的损害，大心、小肾、脑卒中、眼底视网膜的损害啊。那么无论哪一种损害，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跟您的这个高压高、低压低、脉压差大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嗯， 那么为什么中老年朋友的高血压高压会很高，低压不高，又脉压差很大呢？这个就和动脉硬化之间是有关系的。 嗯， 那么同样是高血压，为什么对于老年朋友这种导致死亡和残疾的这种发生率更高呢？其实这都跟动脉硬化、脉压差大、高压高、低压低有关系。 嗯，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抗动脉硬化。那么抗动脉硬化如何来办呢？那么我们刚才谈到了食疗非常管用，尤其是中药的这种食疗很管用，我们刚才也推荐了天麻。还有一个问题呢，要解决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实际就是纤维化，就是血管壁的硬化，那这个呢就要用抗纤维化来解决问题。再有呢，抗纤维化的同时呢，解决动脉硬化还要控制血脂血糖，这个就是要用茶色素来解决问题。 嗯，非常好，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方法哈。如果大家想进一步的了解，别忘了赶快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了解这方面的情况。8886-4417 8886-4417。以下是广告时间。为了答谢新老客户一年来的信任与支持，同时呢喜迎2018年新年的到来，在元月份特别开展了优惠买赠的礼包活动。那活动期间呀，优惠礼包有限，先到先得。欲了解礼包优惠的详情，请您在早晨8:30之后赶快拨打电话8886-4427 8886-4427。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节目主讲医师张正。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长期的高血压会引起我们中老年朋友头痛、失眠、健忘、耳鸣、头晕、眼花等症状的产生。头痛的部位通常发生在后脑或两侧太阳穴部位，多为跳动性头痛，在运动或疲劳后加重。高血压多年发展到后期，就会引发心脏、肾脏、大脑、眼睛等器官的功能障碍。当心脏受影响，就会出现胸闷、气急、呼吸困难、咳嗽和泡沫痰等症状。当伴有肾脏病变时，就会出现泡沫尿、呕吐、贫血、浮肿、尿量减少、肌酐、尿素、蛋白等肾功能指标的异常。当高血压引发脑血管发生病变时，出现头晕加重、腔隙性脑梗塞、一过性失语、眼睛发黑、肢体活动不利等脑供血不足症状。高血压通常是引发脑卒中的根本原因，长期高血压还会引起视网膜动脉硬化、视网膜局限性出血、视乳头水肿、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脱落，导致视力严重障碍。了解了这些知识，对于高血压人群，我们不只是简单的控制血压，更要防止以上高血压并发症的发生。如何来做呢？ 对抗以上这些器官的组织病理改变纤维化，是保护高血压损伤器官的有效手段。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就要在没有出现以上症状的时候服用降压药，同时长期的积极抗器官组织病理改变纤维化，是防止高血压并发症的有效手段。 好了，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养生之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贺云主任。那么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千年之约》，陈涛作词，王渊作曲，韩红演唱。 一派微笑，清唱风声会千变万化，我想登高一望这天地的图画，一场阔别让白泉水汇成世间一个心愿，你是我心海。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走在春天的路上》，李冰雪作词，梅光辉作曲，吕薇演唱。 冰雪消融不仅仅流淌，大河向东